嚟系咁以脚下嘅电视台，每日24小时不停为香港观众提供最快最新嘅资讯。艾粒电视台正式开台。开。接下来的节目是上标区风游特约体育世界。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极限，你有没有自己的极限？一起检阅人类的极限，体育世界。欢迎来到体育世界。朱仔，咁有好多精彩嘅内容喎、哦，好似有8人女子篮球赛、老人士碌架大赛啦， 系啊，仲有喺维园跑步径举行嘅男人裸跑大赛啦，最中意跑下跑步突然间除衫嘅男人咧，划穿嘅人唔可以错过喎、 哦。好啦，咁啊呢个时候咧，先嚟呢一场咧旺角大波地举行嘅粤组足球比赛啦、哦， 系啊系啊， 由地盘工头咧对呢一个办公室上司噶，好啦，交波俾你啊，朱仔， 唔该晒朱仔，而家我哋咧就喺现场咧见到咧大班嘅足球员咧。而家拉紧筋啦，哇，好大条筋啊！喂，而家好似发生喂， 喂咩事啊，朱仔？ 原来双方嘅球员咧都冇人带波嚟踢喎。咦，喂喂，有地盘工人啊，而家咧就提议不如踢安全。冇啊！ 哦，咁而家点啊？你个情况？你解决到啊？ 似乎唔得啦，因为另一队嘅球员办公室上司啊就话咧，安全帽咧系黄色嘅， 系 就好残眼咁话，所以就反对踢安全帽嘅系呢边嘅情况嚟嘅。 哦，咁其实咧，即系一场足球比赛应该边个带波，佢哋有冇讲到咧？ 未有， 未有， 系未提到。 哦，咁啊有冇人有其他提议咁啊？ 等等先啊， 因为有好多嘅法工去到嗰个大波 地 嗰度。 有啦有啦， 系 办公室嘅上司， 系 办公室上司队咧就话不如踢慢字夹吧。 哦，几好啊！ 不过咧，似乎地盘工人咧唔多高兴啊，因为佢哋咧少用慢字夹， 系 多数用螺丝。 哦，喂，咁啊，似乎呢场波冇得踢咁啊，好嘛？ 你都睇到噶，我同你而家喺现场睇紧个电视，谂到办公室成日问我嘢嘅。 我冇戴眼镜噶嘛，冇事啊。好吧，我哋见到人影 咧，咁 样下啊。 喂，散啦，散咗会啦。 哦，散咗啦， 唔长啦，长波。喂，而家谂住我哋而家饮杯嘢去唔去？ 系咪？ 机会喂， 我冇乜报道埋今日嘅事咩所先。 好好， 嗌定杯冻柠水。 好 ，OK， 好， 好， 系咁。 我惊热得滞啊！ 拜拜。 炎炎夏日，有啲乜嘢开心一个可以话出下海又话下水咁样咧？ 系啊。 你唔系去饮嘢咁唔知啊？好，我哋今日体育世界咧就教大家滑水啦。喺我身边咧就教人滑水滑咗成20多年嘅 Tommy 仔 ，Hello 你好 ，Hello 啊 Tommy 仔，你都滑水滑咗好耐噶啦，可 能？诶，唔好咁讲啊，唔好咁讲啦。你敢唔敢我俾人知道滑咗几耐啊？20多年之后几多岁啊？ 咁我知道咧，其实好多艺人咧都好中意滑下水咁样啦。咁啊，你有冇教过边啲艺人滑水啊？ 好啦，唔好讲。大家研究下边有教人啊！我哋呢啲林志伟话得几好啊！ 咁啊，今日可唔可以同我哋体育世界的观众讲下，即系其实滑水啊，有冇啲咩嘅 秘诀啊？讲啦，唔讲啦，啲边有秘诀讲啊？冇秘诀嘅，最紧要系勤力啦，系嘛？ 喂，好啦，喂。咁啊，我啊准备好噶啦， 系啊， 我咁样 唔好讲啦呢啲，教乜嘢啊？嗱，着好快板啊，着好埋嗰个救生衣啊，咁啊跳落水咪得啦，嗱， 哦 ，OK， 嚟啦，嗱，你拎住个 handle 用力。 啊不是我啊我用啲河咩啦。 用力啊。 哎呀冇用力。放松呢个人。 啊 做咩你喂冇晒力咁嘅。 你话唔好用力㗎嘛。 啊唔使用力就係放松啲。 啊 但用啲力嘅脚。你做咩沉下沉下咁样啊 咁我喺水度。阿妈 你啊一阵呢就全会拉你你唔好同佢斗力啦你试下啦啦。 喔、 哦。喂斗力啊你冇力点起身啫、啊。你起俾啲力先。 哎你话冇用力㗎嘛。 但你放心啲呀唔好冇用力。你真係唔力嘅位唔好用力你嘥力啊你。你嘥力咁樣你隻船自會拉起你嘛你得㗎你你唔好用力你試下先。 喔、哦。你頭先你話放鬆個人唔好用力。我拉起你呀、 啊。唔係因為你做乜嘢呀咪用力呀如果唔係隻船點拉起你啫。 我玩啦 喂你放鬆返呢個人呢你咁樣比咁大壓力自己你唔好成日用力你放鬆啲喎。有咩唔快呢 好啦今日睇到世界时间差唔多啦 係。 下个星期呢我哋会转播呢儿童滚地比赛㗎。 好啦 拜拜。 跟住落嚟嘅节目係音乐节目劲波啦歌。 凌晨四点钟劲波啦 call， 我系你哋嘅节目主持人阿 Migo 啊，咁我以唱歌嘅形式去介绍我两位嘅歌星拍档出场先 ，Seventeen 伊人 Alan。Amigo 你好今天我們很累因為剛剛宣傳完我們的演唱會不如不要在這裡掛著賣廣告先啦好不好 Seventeen 對不住 Amigo 好啦這個時候我們快點介紹一下呢今天上到來的歌手先好不好好啊 Amigo 我看到呢在那邊那位朋友呢已經準備好了看看先看喎 Alan 他呢穿著一件貼身的背心和底褲他們是誰啊好啦今天他們不是三個人出只是得一个人的啫，即刻有请我哋今日嘅嘉宾蔡一嘅唱出佢嘅全新作品《怎么天生不是女》。杰仔好有型啊只是穿着条 T-back 的杰仔喂喂过来听问他先杰仔 你好 Amigo 你好靓、 好啦好啦本地炮出现场之后呢要找五湖四海的歌手出场的嗱、现在准备出现的朋友呢我想好多人都很挂住他啊第一边个边个会不会又是周华强呢不是周华强那是边个 Alan 嗱依文啊是应该这样介绍他的他呢就去了台湾发展不过他是香港人来的现在呢在西门町一带的男士用品店呢都热播着他的歌的咦那是边个呢提一提先这个健美型的男歌手是月儿花好吗抱歉啊 好像就从那一个夜晚开始下起雨一直没有分不清我勾着那把伞漂浮在人群里 已经去了台湾发展的发展发展过嚟听，入面咧都好少喺香港度露面啊，点都要咧就抽啲时间同我哋倾一个好详细嘅偈啊，发仔过嚟先。哎呀，有乜嘢要同香港嘅歌迷讲先？好啦，唔好讲咁多啦，即刻同大家咧数下劲波金榜先。第十位 ，Seventeen Let's Be My Friend。第九位，蔡一杰，怎么天生不是女？第八位黎明手心又是肉左手又是肉第三位林一峰萧公子 第二位古天乐刻苦勒勒，第一位宇文安夸张啲咁多， 之后揾嚟宇文安，我哋唱出今个礼拜嘅劲歌啦榜第一位，夸张啲咁多。 同宇文安先啦，咁先，过嚟先，过嚟先， 我唔够时间啦，唔好意思，唔好意思，我哋讲翻嗰边得啦。 介绍下下个礼拜嘅嘉宾先啦，好嘛？边度？好啊，宇文啊，下个礼拜五湖四海有嚟自印度嘅咖喱好好味 ，curry 好好味，阿妹。香港嘅代表咧，梗系有已经好耐冇见去咗新加坡发展嘅犀利妹文嘉龙，仲有梁富丽嘅，当然唔少得大家等咗佢好耐，劲歌热舞下个星期会出现。劲歌第一班嘅主角阮文安夸张啲咁多，下个礼拜会出现嘅。今日礼拜时间差唔多啦，唔够时间系咁，拜拜。 转头翻嚟会有劲安放暑假，千祈唔好行开啊！ 电视台。 跟住落嚟嘅节目系劲安放暑假。 哇，正啊！咁多位有型嘅男士，仲有女士，又嚟到 I Love 电视台最有灵魂嘅电视节目啦！哎，冇错，我哋就系劲安乐队，劲安放暑假嚟啦！成员先，首先有我细佬秘书走，咁样，吉他手阿波，鼓手细令，仲有我阿居。放暑假嚟啦，先嚟第一个环节，读信。 哎呀，呢一封信会唔会又系 band 弹嘅好朋友林长君先？林长君好中意佢啊，因为咧林长君咧，除咗佢嘅漫画画得好靓之外咧。佢嗰啲皮衫皮裤都好窄㗎，我试过喺尖沙咀喺 B 嗰度呢撞到佢，第二天始终穿皮裤皮褛啊大佬。咁 anyway， 我最欣赏系佢嗰隊乐队啊，高潮乐队啊，正到爆啊，好有灵魂啊，最鍾意首歌就係闹爆你嗰首歌，一流啊，正啊。不过今日呢封信唔系林长君嘅喎，呢封信啦系 Alan 呢位朋友就话啦，喂，技安乐队，好中意你哋啲音乐啊，我有嘢想问啊，我买一罐可乐，点知海哥过瘾拍断咗，而家揸住罐汽水。那个锁匙甩咗，其实冇人知嗰位叫咩名，我都唔知嗰位叫咩。kick 嗰位甩咗，咁我究竟点先可以饮到嗰罐汽水呢？不知所谓。你话买罐汽水翻嚟，你用个手指 撩个位如果断咗嘅话，饮唔到嗰罐汽水，咁应该点啊？咁呢罐汽水就係錯版汽水嚟㗎嘛。我建议你俾雷霆800亿嘅八八如意花，因为佢成间屋都係汽水嚟嘅。佢攞汽水嚟刷牙，攞汽水嚟冲凉，攞汽水嚟洗头，攞汽水嚟冲凉，讲咗啦头先。佢咁鍾意汽水，成罐錯版汽水俾咗佢。佢哋有办法解决，而且如意花一定会喺一切从音乐开始。将件事讲出嚟啊！好嘢啊！好，第二个环节啊，纪安啊，简靓哥。俾我纪安拣中嘅呢一位歌手，都可以话系 band 坛中人。虽然而家佢好少唱一啲好摇滚嘅歌曲，但系我睇到佢个手提电话广告，即系一半男仔一半女仔 ，Lady 同 Gentleman 集于一身嘅佢，我知佢仲系 rock 仔嚟嘅。今日拣选何韵诗。光明会啊，正啊！光明会啊！听完呢首歌，我又觉得地下摇滚音乐又再强大起嚟啦，所以我阿区一定要向主流乐坛作出挑战。林子轩，我哋地下音乐人一定会有出头天嘅。哎 电视台今日的节目已经全部播放完毕，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拜拜拜拜。